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的北京 Music Radio。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电影是普通人的梦幻世界，沉浸在电影构筑的世界中，可以经历无数离奇的事情，也可以遇见无数离奇的人。欢迎来到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些电影音乐来感受一下这个奇异的世界。1964年，一位叫塞尔乔·莱欧纳的意大利导演拍摄了他的第一个三部曲，赏金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在其中精湛的配乐让他一炮而红。后来1966年，他又拍摄了第二部，为了多几块金币，电影音乐史上首次出现的粗粝潇洒的小号主题和空寂辽远漫不经心的口哨独奏，令人耳目一新。赏金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叫做地狱三镖客。一向富于求新和实验精神的作曲家阎留穆尼康内又为影片配乐注入了蓬勃生机和丰富的内涵。 甩鞭声由男生合唱出来的细弦音效，以及加入音器的小号怪诞调侃的音色，沧桑落寞的流浪口哨与口琴，孤高沉郁的民谣吉他与电吉他，还有气质冷傲且戏剧张力十足的人声，剑拔弩张而且杀气腾腾的铜管，塑造出独树一帜气氛迷人的江湖色彩。我想这些音乐一出现，也几乎让你立刻能在脑海中勾勒出红日黄沙中的致命对决。在音乐与电影构筑的世界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奇异。听到这些音乐，你脑海中一定构筑着这样的画面：地平线远处的荒茫的原野，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牛仔形象与那个跃马驰骋持枪格斗的激烈场景，这些都是西部片带给我们的印象。 我们听到的这两段音乐呢，其实都是意大利导演设置的西部片的类型。而其实在这之前，真正带有着美国西部片的意义的音乐是这样的。那就是1958年的电影《The Big Country》主题音乐，作曲是 Jerry Morris。《The Big Country》在这里被译为《锦绣大地》，这是一部由巨星名导合作的西部片，导演威廉·怀勒，主演格里高利·派克、简·西蒙斯。影片中摄影的构图，尤其是体现了西部大自然的美景，而配乐更有这种巨片的蓬勃气势，这是最有代表美国那个时期的西部牛仔电影音乐。美国西部电影曾在上世纪50年代风靡一时，成为好莱坞最具特色的片种之一。当代几位代表性的好莱坞音乐家也为西部电影建立了独特的管弦配乐风貌，像埃尔玛·伯恩斯坦创作的《七侠荡寇记》，像我们现在听到的 Jerome Morris 的《锦绣大地》，以及阿尔弗雷德·纽曼的《西部开拓史》等等，都是掷地有声、历久弥新的管弦乐经典。电影是普通人的梦幻世界， 沉浸在电影构筑的世界中，的确可以经历无数离奇的事情。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就为你带来的是电影里的奇异世界。刚才我们聊的是电影当中的西部片，而接下来这部电影它的标签中有很多类型，西部、爱情、动作等等。听到的就是电影《佐罗面具》当中的主题音乐了，作曲者詹姆斯·霍纳。在这部电影中，詹姆斯·霍纳主要创作了两段主题的中心音乐来架构全片，一个就是佐罗的主题，听上去耀眼华丽，不失幽默，像有吉他、响板和手打出来的弗拉明戈舞的拍子，营造出浓厚的伊比利亚风格。而在这部影片当中，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佐罗的妻子伊莲娜的主题，温情洋溢，制造出悠远缠绵的效果。詹姆斯·霍纳创作的这部电影《佐罗面具》的主题歌也是非常的动人，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我要用一生来爱你》。这首歌恰到好处地契合了电影的主题，无论是一会儿我们听到曲子开头的马蹄声、拔剑、甩鞭子的声音，还是征收曲的旋律，都与整部影片的原声配乐结合非常紧密。来欣赏。 色如此明亮，夜晚如此美好，让你的心紧紧跟随着我。梦想中的生活是我们一直憧憬的，随着月亮奔跑，紧紧追逐着风，驾着夜色直到尽头，把握白天，迎接光明的来临。我要用我这一生来爱你。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电影当中的奇异世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种音乐呢，是1972年的电影，虽然不是西部片，但是这部电影当中的这段音乐却和美国的乡村音乐大有关系。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成为美国乡村音乐另外有一个分类叫做蓝草音乐的非常经典的代表作。那这段音乐的名字就叫做班卓对决。我们听到的音乐选自1972年的电影《激流四勇士》，是不是电影中的音乐也为你带来了不同的奇异世界呢？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为你带来不同的色彩。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My heart and I have wandered aimlessly beneath the weeping world. Searching for the sun. Time after time, we've read each other in a dream, and we have Thank you.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一部心灵与信仰有关的电影，而在电影的音乐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不同的色彩。电影的原声音乐的编曲是麦克唐纳，而这首歌主要的作者是印度的歌唱家贾耶什利。很有幸贾耶什利来到北京演出，在音乐会的最后，贾耶什利加演了这一首少年派的摇篮曲。在现场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与其说贾耶什利是一位歌者，不如说他是一位智者，或是一位导师，心灵的导师。而这首歌其实也是唱给心灵的，摇篮曲是母亲唱给孩子的。而你在现场聆听贾耶什利的演唱，你会感觉他的演唱是如此充满安全感。不只是摇篮曲，其实把我们都回归到人之初最初的状态，回归到母体。麦克唐纳的配器很出色，将管弦乐融入了一些印度音乐的元素，使我们一直荡漾在水波当中。 可以带你的思绪旅行呢，也是不是音乐可以让你进入这种奇异的世界呢？两段不同的音乐就把我们带到了色彩斑斓的印度。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印度宝莱坞自己拍摄的电影《生死恋》，而音乐当然也是原汁原味的了，虽然加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同印度的文化一样，印度音乐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传统丰富，而且特色鲜明。而我们都知道，印度的电影、歌舞吸收了传统的音乐舞蹈的精华。而要说印度的音乐，那分类也可很多了，大致分为六大类，也是古典，还有轻古典音乐、民间音乐、部落音乐、电影音乐、泰戈尔音乐等等。而印度的古典音乐有两大分支，北印度和南印度。而我们听到的电影《少年派》当中的音乐呢，还有这位印度的歌唱家贾什利呢，则是南印度音乐的传着一幅幅丰富多彩的风情画，感受着一个个不同的奇异世界。继续，我们把音乐转回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作曲麦克塔纳在这一段音乐当中描写的是《少年派》的名字的起源。这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部电影，印象中有一个游泳池，建筑风格特色则是欧洲式的，而当时电影的画面中出现的音乐就是这一段。那用好莱坞式的音乐编曲方式结合了法兰西的音乐特色，这里听到的是巴黎的天空下这首很有名的香颂，而这首曲子的后面结合的是印度音乐元素。 中西方的音乐乐器在这里进行了交融，印度的塔布拉鼓，还有吉他尔琴，以及西方的手风琴、管弦乐在这里进行了不断的融合碰撞。在这里完全变成了印度风格了。流行，我是古月，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电影当中的奇异世界，也是一段奇异的旅程吧。这里面有不同的音乐风景。刚才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中的音乐做了一个法式音乐和印度音乐的混搭，那接下来呢，我也为你做了一个混搭，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一段法国电影音乐的插曲。在法式电影中每每感觉不同，传统上浓郁从来不是法国人的那杯茶，但是一旦用上了感染力强的配乐，又往往懂得点到即止，很少用好莱坞的那种煽情的管弦乐章。也许是先入为主的感觉，很多法国电影配乐我认为经常给人一种甜美芳香的味道，配合电影画面更是别样的精致，像咖啡旁的一片浓浓的黑巧克力，或是花丛中的绿叶，淡雅而芬芳。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近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我觉得在最后一定要带你去一个印象深刻的奇异世界，那么就请跟随我来。奇幻的冒险旅程，夺宝奇兵系列虽然不是电影史上第一部探险类的动作片，但无疑是最成功的冒险系列片之一。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一起听音乐看电影。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